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不 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那些編輯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的 圍 翻，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一點點， 那些不是舉藥 來 的 舉藥是不行 的。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麵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蒸個麵。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麵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麵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麵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麵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麵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手。 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是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好甜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囉麵 甘子 包就吃完囉 咁的咩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服的呢是有四樣東西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不食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a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下半場哭波桑嚟啦咁啊啱啱都講過一啲英超嘅賽事咁呢呢、這個時間呢都要講返兩場啊話題之作今個禮拜咁啊首先梗要講下曼聯先曼聯就對富咸賽前大部分人士呢都覺得曼聯就冇得輸亦都冇得失分㗎咁啊但係呢事後嘅結果呢就整咗場2-2出嚟咁啊作為曼聯擁躉㗎的你有咩睇法先 後防啦，後防第一個好大的問題啦，即係好老實去講，咁啊打埋呢場波，亦可以咁講噶啦。因為呢場波一定要拼埋另外嗰場，即係影響到榜首去講啊。成個積分表好明顯地鋸開咗兩橛噶啦，即係唔同唔係摩魯講法，係拉開四同五嘅距離。因為點解咧？OK， 打完兩周 應該咁講。是第四同头三位都有一段距离。 是啦。但是打完两周之后好明显地你见到第三同第四是得冧咗第一同第二嘅。即是话呢头两队失咗三分。边上呢一至四位呢可以 group 埋一队㗎啦。一阵讲即是一阵点解要讲一今届一定要再一次讲嘅系包埋利物浦。一阵先讲。 要包埋利物浦啦。 但系你话讲返曼联嘅系而家望住去同即係搶返個第四位都好麻煩㗎喇、 啊、 去到呢個位。 真係問水嘅真係所謂爭頭四又話因為我記得聽反晚呢就話獅子就話呢場波對於即係利物浦又好緊要啦嗰場就咁求人得人啦呢場仲要打和。咁、其實阿迪頭先講嗰個曼聯個後防嘅問題呢就真嘅。咁呢、這個時候就略講嗰幾個入球。咁我就先想講呢就薛維爾即係17分鐘入咗球先。大家留意一下呢、這個波呢其實就我而家睇住個波呢咁其實呢就留意到就係、嗰陣時咧，薛維爾當懷斯喺三閘位推波上去嘅時間咧，其實薛維爾咧就俾朗尼黐住，就喺中圈附近嘅。咁啊，當時就懷斯慢慢推落去，接近去到禁區位置就俾個何字比。咁呢個時間咧，就咁啊，曼聯個人數咧其實就夠人嘅，喺個後場裏面，咁就一個孖住一個都，其實防守上冇乜嘢問題嘅。咁但係一個問題就係當 呢個賀字比呢就去到攞咗一輪波之後啦，咁就呢見到呢就係、是、呢、這個中鋒啊，富恆嘅中鋒呢原本喺禁區嘅，咁就出返嚟喺個俄比於位置，咁後面涉維爾呢咁就之前就一直都係向中圈嘅，咁呢個時候呢就慢慢咁樣呢就入到去大約三閘線嘅位置，咁呢個波呢有幾個要點嘅，一就係呢嗰陣時左閘位艾夫拿呢咁就 mark 緊呢另外一個右邊嘅球員就富恆，咁但係呢因為就係話艾夫拿同另外一個嘅防守嘅中堅所包含嗰個距離呀，彼此嘅距離就好闊，咁結果形成中間呢就空溜溜嘅嗰個禁區位置，咁何志比呢、這個呢就係、是、薛維爾就見到中間嘩有一個咁靚嘅空位，咁梗係走入去啦，咁走入去嘅時間呢朗尼呢原本呢就 mark 緊佢嘅，咁但係呢基於佢位置本身係前鋒啦，咁所以佢呢咁就 跟緊啦 就冇跟就叫廢查跟，咁但係廢查呢又冇理佢喎、啊、廢查冇理喎，咁所以呢另外隔離有個馬達，咁啊，但係馬達企喺呢個位置本身就冇乜意義嘅，本身因為佢即係喺中間又即係頭槌又麻麻地，佢防守又麻麻地，咁啊何志比就斬埋去就斬得好鬼靚啊！咁啊結果咧就呢個薛維爾走入禁區十二碼點一射就入網，咁就呢個波咧其實都見到曼聯本身佢嗰個防守嚟講咧，即係個默契方面有問題啦。另外頭先所講左閘嘅艾夫拿，其實當見到啊呢、這個何志比準備同薛維爾都做一個有一個默契，其實好清楚㗎喇，因為其實薛維爾已經指住入面嗰個即時空位走入去，咁但係呢艾夫拿都唔醒水，因為仲掛住呢 mark 呢個富恆嘅右邊嘅球員，因為其實呢當嗰個空位出咗嚟嘅時間呢就艾夫拿已經形成咗一打二㗎喇，其實嗰陣時咁，但係通常座後衞一個選擇，我哋上年有嗰個叫放棄防守啦，通常都會處理中間嗰個嘅即係位置先，就唔會理右邊個球員嘅，因為右邊個球員角度窄一啲，咁所以就機會就冇咁大。咁但係艾夫拿就棟企咗喺度，就冇包翻入嚟中間，咁就結果咧，依球波咧就薛維爾咧就咁樣入咗去嘅。 怪啊怪，中間兩個啦，即係我又會咁樣睇啦、嗯。第一費好似費查同卡域克係打正選啊嘛。 係啊，冇錯。 係啦，即係。呢球波你見到嘅係究竟卡域克去咗邊呢？ 卡域克我真係唔知佢去邊， 係咪咧？即係其實嗰個位填窿嘅過去就應該卡域克填嘅。 而家話俾你聽。 咁啊，其實咧，另外咧會講到，其實其後咧，李察遜一球單刀嘅都好危險嘅。咁但係呢球波就好彩啦，咁啊李察遜射高咗啦。 曼聯嘅呢件。 係啊，咁啊其實睇翻呢球員嘅狀態咧，當然李察遜就好快嘅，追嗰啲咩咩咩維迪啊嗰啲啊爭少少嘅，咁但係真係狀態麻麻地啦。另外臨尾輸咗球波又係嘅，卡力克又頂翻埋中間，結果俾富恆嘅球員搶到，就形成四打四。結果咧就後尾就左路嘅李察遜射龍門擋翻出嚟咧，戴倫賓特就射入、那個波咧，本身卡力克頂埋去咧個頂嘅路線咧。就喺曼聯嘅球員同埋富恆球員中間，咁結果就鬥搶啦，結果曼聯球員搶輸咗，形成就富恆就變咗四打四，咁就輸咗個球。咁呢球波就睇到其實呢、這個曼聯嘅中後場球員啲狀態呢近期就真係好曳，都唔知我好究竟曼聯上一場贏波緊幾時呢，我都唔係好記得啦，開始 上一場啦、啊、嘩我都唔記得啦， 真係大鑊啊，真係 我唔記得啦，老實講 真係慘呀、啊、真係。咁啊曼聯嗰兩球波 係咪諾域治呀、啊、上一場贏波好似係要即係要 check 翻先知咁 講， 好似啲紅酒咁已經要 check 下呢啲咩年份啦、 啊、你話真係死唔死呀、啊、咁呢就嗰、那個富恆嗰兩球波大致咁樣啦，其實就曼聯嗰兩球波呢，因為賽後有一個數據就好嚇人嘅，就呢81次呢呢、這個呢係即係 crossing， 嘩都可以話都相當少有，即係接近一分零鐘就一次㗎啦， 全鐘、 啊、全鐘㗎啦，因為呢場波曼聯個控球都接近係 75%， 真係非常之誇張，但係啲效率就認真麻麻地。 我諗咁樣講啦，其實呢度即係呢場我睇咗精華啦 ,ok, 好急對波、 嗯、 第一你見到好急於進攻，跟住其實某程度上 呢個老毛病嚟啦，不過呢段時期即係封，即係曼聯本身太多問題嘅存在，你見到其實兩隻閘上咗好多時都係翻唔見翻得嚟嘅，即係有好多時攞住波嘅時候，但係其實曼聯一攞波咧，變相地兩隻閘咧係谷得更加前嘅，你見到，而寧願嘅係攻都唔去守嘅，咁呢個就出現後防嘅好大問題啦。第二樣嘢嘅係，我諗去到。暫時嚟講，架眼地將朗尼同馬達擺埋一齊嘅時候咧，其實佢兩個都未適應到佢啊，邊個去控制翻成個真正落到場個 pacing 啊，即係個節奏。 但係甚至懷疑究竟馬達自己究竟企喺打緊咩位置，我都好清楚。 即係好麻煩嘅呢樣嘢，個領隊冇俾支持落去，咁所以變相之你就會見到嘅係場波好急 ，and then 啲波亂咁飛埋去斬，冇人控制到個節奏快慢啊，即係難成嘅。 咁啊，賽後富咸嘅守衞搬恩啊。咁啊，同埋個教練梅利史丁都話咧，呢場波其實防守曼聯嘅 crossing 就好容易，因為就曼聯好多時球波都係就咁斬埋去咁就算啦。咁啊，其實咧，你話富咸人就好多嘅防守呢、這個即係、就是、曼聯嗰陣， 因為佢富咸有一個好似係六尺， 係啊，漢基蘭 五寸嘅高中堅啊， 係啊係啊，呢、這個搬恩咧就係搬恩就係六尺幾嘅，因為呢場波咧就搬恩同埋希丁加。咁就打呢個咧係中堅嘅，咁咧就呢場波嚟講就其實你話富咸係咪守得好好咧？我就覺得唔係嘅，某程度上我覺得佢哋鬥得深得滯添，因為其實嗰兩個嘅輸波咧，其實佢嗱人就鬥好多啦，但係企曬喺小禁區嘅好多時，咁反而大禁區或者係禁區頂嗰啲位置就冇乜人嘅，所以兩球波輸嗰個位置咧，其實個源頭甚至係入波嗰個嘅即係射波嗰個位置，都係喺禁區頂或者係大禁區嗰個位置嘅，所以就其實你話只要曼聯其實。即系斩波嗰阵时，即系俾少耐性，或者系即系唔好擒擒落咁样就又斩出嚟咧，其实就应该就赢得嘅，讲真就咁，但系心急咯。 其实我觉得我睇翻嗰即系有一段精华咧，系剪捻晒曼联嗰啲斩波嘅吓，八分钟都话睇，未见过睇有咁精彩嘅精华啊嘛。咁我见有一啲传中咧，其实佢质素系唔差嘅。即係斬啲位幾靚添嘅，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咧，其實斬當你傳中嘅時候咧，你斬波入禁區，其實之前係一個前設喺度嘅，就係話你要猜到兩啲空位，然之後咧猜到啲後衞不停轉身，然之後跟甩我哋自己幾方嘅球員，然之後先開始揾空位去斬入去嘅，而唔係話你勾斬幾廿球咁斬入去。每一個出波之前其實係做咗好多功夫，先喺中場佈置咗好撚多戰術喺度，令到對方球員唔知你幾時出波。同埋有一樣嘢就係話我想講嘅，我唔記得咗啦，我冇 check 翻，唔好事啊。曼城其中一场0-0今季对我唔记得系咪新特兰，又系有一段时间咧临完场因为入唔到波咧，不停喺两边传中，又系传嚟传去入唔到，呢样嘢就系呢个曼彻斯特今季嘅特色啦。甚至乎上次对车仔都系，临尾不停用拿华斯系咁出波。 哦，你讲曼城嗰场 系啊，曼城都系发生咗个咁嘅毛病。我想讲，其实点解佢哋发生咗个毛病喺边度咧？就系佢哋同一时间喺一个好长时间里边都用同一种战术。 唔系，同埋好麻烦啊！而家曼联，我先讲，你打两翼咩？两翼就真系同你均落去嘅时候咧。经一流点系？你会发觉曼联咧 ，OK， 以前嘅曼联斩呢两边咧就系大家企好晒位，后边有人摄噶嘛，有阵时边即系攞嚟好多时执翻嚟摄噶嘛。而家就唔系嘅，而家系咩咧？你见到云佩斯一条友俾两三支包， 你费格逊时期嗰个曼联系咁样样，所谓嘅曼联式嘅阵地战系有耐性嘅阵地战系点样样咧？是有三，即是有两重攻击线嘅，一重喺禁区，一重喺禁区外，另外一重就系防线，就喺大概中圈附近。咁、那个中圈附近系爱嚟补位嘅，然后系不停喺大禁区外横传同埋传后噶。 唔係話你一味向前嘅，係有時佢猜猜會傳翻後，引你對方啲球員走翻出個禁區外，令到兩邊啲位空少少，同埋最緊要就係嗰第二個綠馬區。啲人走散開，咁你個傳中先至有突擊㗎嘛，而唔係話你一味連續，我而家講緊個戰術差差邊度呢，佢係連續好短時間裏面用大量同一個攻勢，呢樣喺足球係大忌嚟嘅。如果你同一場波，我有時而差下波，時而斬下波，對方係冇辦法適應你係用邊種戰術。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好短時間裏面不停咁兩邊傳中呢，人哋係可以上身嘅，斬撚到，你知唔知啊？ 冇錯，啱曬。 包括龍門洞中堅，而家好明顯富涵呢場又係上撚咗身。 唉，真係慘！你其實呢，大家抄下啲片呢，99年即係曼聯攞三冠嘅年代，嗰啲斬波都係斬波㗎咋。啊，但係人哋碧咸傑斯嗰啲斬波，前鋒嘅走位同你而家呢一 場 嗰啲嘅斬波同埋嗰啲嘅走位根本唔同。 同埋有啲時間係醖釀緊㗎，唔係成日斬㗎。係 啊，即係所以而家根本就真係好似今日所講，根本喺度溝斬。 甚至乎你曼城對車路士最後尾嗰十零分鐘輸，就係輸佢不停傳中。你對車路士你要守呢啲波有幾撚難嘅，兩邊傳中。 係啊， 車路士強項嚟啦，你仲俾佢手撚到上撚曬身，你知唔知？嗱，調翻轉頭，另一個極端咧，就係講巴塞啦。巴塞一作客去其他弱隊咧，人哋一擺大巴士咧，因為巴塞哥迪奧拿時期不停都係猜嚟猜去， 死猜難猜噶嘛， 變咗人哋熟習咗呢種猜法咧，人哋對方守喺後邊咧，金字塔式咁樣企位咧，人哋唔轉身就唔轉身， 唔出就得噶啦。 係啦，人哋巴塞不停咁橫傳、差斜傳，就係想你後防球員轉身，我就死都唔撚轉身。 係啊。 咁因為佢又係另外一種極端啦，又係集中長時間同一種戰術，咁對方咪好守囉。 冇錯，所以呢即係有時戰術要變化，同埋呢今時今日曼聯嗰幾個箭頭，雲佩西呀、朗尼呀呢啲都唔係一啲善頂嘅球員啦，你斬呢啲波擺個高落字，擺個 Andy Carroll 係呀、啊、即係你好弊嘅一樣嘢嘅就係、是、即係我唔知係咪費蘭尼仲傷緊啦 ,ok, 即係你當日你都搵費蘭尼，點解我哋話費蘭尼開頭喺奧華頓打得 ok 嘅，佢中間入攝打嗰下，你而家直情係冇咗條友中間入攝執雞打入去嗰下添，即係你得兩邊鳩斬咗，麻煩啦、啊，仲係好麻煩啦、 啊。咁啊，最慘莫耶斯臨尾臨即係喺記者會講話，我唔知球隊點解會有咁多控球權、咁多攻勢都入唔到，不過贏唔到喎。咁啊，真係大鑊啦！真係呢句嘢嚇。咁啊，曼聯，唉，真係我都唔識講。咁啊，傑斯嚟講咧，好咁啊，講場重頭戲啦，利物浦對阿仙奴。 師兄，我講一講先啦，呢場波咁啊，話說就我啊去咗睇波。咁我跟咗阿仙奴球迷會去睇， 哇！即係同阿大師一齊去啊！ 同阿大師一齊去， 哇！ 但姚川啊，醒目啊，好似冇去啊。 姚川冇啊，要湊仔啊。 O K， 係如果唔係就 捉埋醒目。 如果唔係 個仔救咗佢。 如果唔係嗰晚個 host 個場就唔係人哋。 其實嗰晚我本來諗住又想去報舉爬報名嘅，不過 Stephen 話：，誒唔好啦，因你點樣樣係好球迷。咁我都好彩冇去，真係唔係個場面都唔知點算嘅。我嗌唔嗌好？ 好惨啊！我答你，即系嗱呢个 场面，我真 系 好想 呢个抽到 要嗌五声啊，大佬！ 即系我谂大家都会嘅，因为好早开纪录啦， 系 四廿几秒开纪录，一分钟内开纪录，跟住第二球十零分钟失埋第二球，第 唔使十零分钟，九分钟 系啊，二十分钟失第三球嘅，二十分钟内，哇！佢睇完嗱， 廿分鐘失四球 ，OK， 失四球添。嗱，我好簡單嘅嗰晚，我已經唉算啦，我醒目地唉算啦，買兩邊二比一啦，鋪水， 出 頭雲度啦，好快啲飛啦，唔理你啦 ，OK。咁但係你諗下，二十分鐘頭二十分鐘失咗四球之後，其實大家心裏頭都知道場波冇啦嘛， 冇啊。 咁你咪變相咩咧？大家一句聲都冇出過咯，我覺得 靜個圖書館 真係好靜， 係投注站嚟 嘅。你見到嘅係只有個聲嘅，就係因為佢哋播 Now TV 啊嘛。咁你知馬會播 Now TV， 咪即係聽到 Now TV 啊大哥魚啊廣播嘅 聲。好 大喎！嗱你問個電視其實唔好大聲嘅，但都聽得好清楚。咁你靜到點樣？大佬百幾人嘅嗰度話曬都 又唔敢走喎，又球迷喎， 又唔敢又講嘢又講唔到喎，大家都咁所以就講。 想知道 EV 心情點啫 ？EV 係我同阿 EV 傾偈咯，即係因為嗰晚阿 EV 都有去嘅，咁啊嗰晚講咗好多關於嗰場波。啦， 咁啊教翻先教翻美師兄講一講嗰場波你點睇先啦、啊。 嗰場波其實就好簡單嘅啫，我自己覺得咧就即係阿仙奴有啲精神狀態，我諗一分鐘失嗰個波咧就真係都 始料不及嘅， 都幾罩忌嘅。因為其實嗰個波咧已經見到咧，其實嗰個波就講真就唔使輸嘅，因為就係本身個罰球嗰個來源本身咧，其實梅迪薩卡只要唔好咁孤寒，肯用頭槌解圍落去輸個界外球咧，就唔會後尾就梅迪薩卡犯規咁啊，令到個罰球出現嘅。其實咧開頭因為一分鐘咁快輸咧，阿仙奴好似就成隊波好似中咗槓咁樣嘅，咁啊啲球員嗰個嘅即係運作嘅速度啊、比波等等咧，相當之迂迴同埋慢。咁啊，於是啊，就令到好多時啊，呢、這個利物浦咧，一個直線一劏咧，就已經頻頻單刀。你知道前面嗰史杜力治啊、蘇格萊斯啊、Sterling 啊，都好鬼快嘅。 係啊。 結果咧，其實上半場利物浦把握得好啲嘅。其實唔係四球啊，即係六七球都仲得咧。 有兩球波當然係好靚啦。第一球就係阿蘇啦，各球大約。大約會翻 落，第一球係犯罰球嚟嘅， 俄眉月嗰球，扮一嘢撞眉啦。第二球就罰球啦，又係好近啦，近得好緊要啦。嗰場波咧，其實睇到4-0嘅時候咧，我已經同 EV 講，咁啊 EV 係唯一一個仲可以同我講下笑嘅人嚟嘅。 哦，咁都好，夠闊達。 咁啊，嗰晚同 EV 講，我自己覺得嗰場波啊，其實好似曼聯贏阿仙奴當日。大炒嗰一場嘅 ，OK， 嗱、你嗱師兄就覺得，即係如果睇阿仙奴嗰邊就會覺得嘅就話，嗰場波喂踢到失方啊，完全冇曬信心啊。但係如果你睇翻成個中場個佈局咧，即係我真係覺得羅渣士係嗰場波係好勁嘅，好勁嘅原因就話咩咧？佢先擁咗斯洛力治同埋阿蘇打兩邊 ，OK， 成個防守陣就好簡單，就係揾一個至兩個就去焗阿仙奴嘅波。老細呢主要嘅視線係咩，就係話呢局嗰個人，因為阿仙奴其中一個球員攞波啦，大多數可能要向前俾㗎嘛，你見到另外嗰兩個位呢包曬全波封路㗎。咁呢咁樣嘅時候呢就變相呢嗰兩個局呢一局甩咗呢就好簡單㗎啫、就 pass 俾兩邊啦、一邊就好多時係蕭力士嗰邊跟住或者阿蘇嗰邊啦，咁一爆就再劏。一劏就散曬，因為正如經一 off mic 嗰陣時都有同我講過，啲波避得好長嘅， 係啊， 但係長得嚟就係話，點解我話好，即係個更加即係羅渣士係更加將呢套嘅戰術再深化嘅原因就係話，第一佢有兩把尖刀喺度，即係一個係史杜力治，一個係阿蘇，兩個係可以即係一條友揾食，而係入波率係好有信心保證嘅時候，咁放心俾佢打。第二就係話嗰個企位個防守上就係、唔同曼聯打阿仙奴好簡單，就係團你中場由得你猜俾你去嘅 ，OK？ 佢唔係，佢就話輕輕佢焗你之餘就話佢連傳波位都。搏埋你嘅， 哦，呢个一定嘅。 咁你变相你见到就话打到其实3-0咧，十几分钟咧，有一两球咧，老萧咧系想爆嘅，但爆唔到。咁你跟住成盘棋冇得喐，点解咧？因为嗰场波阿仙奴正选嘅五个中场，阿迪达，跟住就系、老萧啦，然之后张伯伦啦，卡苏拿啦，跟住然之后韦舒亚啦。个问题性嘅就系话嗰场波点解唔可以阿仙奴好？可以好似以前咁嘅原因，根本嗰五个人做唔到一个联系性嘅控球喺度，焗住俾你向前一波散就甩波。咁你嗰场波你见到头嗰20分钟咧，就利物浦做到好简单嘅，赢到4-0嚟啦，利物浦仲简单，褪个位俾你，俾你喺自己后半场猜，你一个中圈咩？我先有两个人控埋嚟搏你，咁你嗰场波就其实赢嗰队又好轻松。好蝦力去打，輸嗰隊又更加蝦力喎。 都通常都唔要㗎啦，咁 唔要㗎啦，後尾同埋最慘雲家後備方面，你見到即係冇你話換 前鋒啊， 換邊個都好，都係麻煩，因為你利物浦老實講，大隻又大隻過你，要去搶嘅時候，病又好病過你，其實你冇乜邊個喐得到。 唔係你20分鐘輸四球，真係好難喐手㗎啦，通常都唔要㗎啦。 即係老實講，如果你我擺到4-5-1。 我都仲要輸咁大比數，我真係唔覺得四五一之後仲可以變到啲咩陣。 係 咯， 係啦，我已經擺咗五個中場啦，係唯一有一個我唔係好鍾意嘅，如果韋舒亞同張伯倫調調位會唔會好啲呢？嗱，因為嗱，老實講，今季阿仙奴咧已經一個好明顯就雲家已經出咗聲咧，就話將張伯倫由個邊位咧，將佢改打成一個中中場，而亦都有兩場波咧，係張伯倫就超乎上陣嘅表現，但今場波居然將張伯倫放翻喺翼位上邊，呢場呢、這個係好大嘅問題，而大家都所知咧，逢係大波韋舒亞打中間咧。是扑捻硬街 的。哦，我睇到佢好燥啊！ 嗰场波就好简单，你话摆五个中场，其实嗰场波打咩呢？打四一四一，讲完噶啦。其实云我唔知云家，即系因为冇镜头，后屘影住云家输到二比零至到三比零期间，其实好简单嘅就系、是、你揿埋韦舒亚打阿迪达个位，阿迪达再打后一格，因为你劏得太紧要啦，中间劏得穿，你冇人同阿迪达做。趴住一队嘅防守喺度啊，边厢成队波你喐唔到，向唔到前行啊！亚记嗰场波，咁嗰场波你睇埋后备阵容冇得喐，已经二比零嘅时候已经心谂大镬啦！呢场波即系真系输紧啦，又系翻翻同一个毛病，阿仙奴输波嘅原因咯。 咁啊，啲近啲十场波啲奥斯尔咧表现之差咧，即系令人吓咗一大跳。 系啦，当然 咁啊，即系成场即系呢几场波。得兩個助攻嘅啫，啊，真係一個入球都冇嘅。咁啊，依場波亦都孭咗兩個鑊。咁因為當咗兩個波都係去 hold 波 hold 得太耐咧，咁啊結果俾利物浦搶咗個波，然之後俾個直線就搞掂嘅。 冇錯。 咁啊，成場波奧斯爾。即係外界評分就好低低得好緊要。 因為其實係好難講，因為嗱，今場阿仙奴出波出呢個陣容咧，其實主要咧係一個用波球員比較多。 係， 因為一個卡蘇拿比較用波，奧斯爾更加唔使講，要慢慢做嘅。 係啊， 咁啊加上你加搭一個粗枝大葉嘅張伯倫打翼。其實已經係差唔多係半，已經差唔多一個敗局嚟嘅、 嗯。 如果以利物浦今場速率咁快咧，啱啲咩時候阿仙奴打咧？啱就係發明嚟拍希比嗰陣時就啱。係 啦，即係有發明嚟， 係 啊。 係啊，而家都係你發明冇發明嚟呢個高速率嘅中場咧，你只要一個阿迪達加呢個韋舒亞，你知韋舒亞喺防守紀律方面係不嬲都差嘅。後期佢更加打到成隻翼咁樣樣嘅，基本上。我覺得都係嗰句啦，我都曾經同阿 EB 佢講過，十號咧真係有啲累咗佢 嘅，嗯， 即係我覺得個十號呢個 number 真係有啲累咗。 同埋嗰場波，我諗雲家會係咁諗嘅，開頭就係話，即係你見到佢出卡蘇啦，佢都想攞定個 possession 去打先，佢咁佢預佢都可能預咗利物浦會逼㗎啦 ，OK。解釋點解會擺張生出嚟打翼啦？我諗是但佢都希望嘅就係、是。同個道理啊，即係同和確特嗰個嘅道理一樣啫，希望由隻翼嗰邊去爆，所以佢見到好多時疑咧就咩？卡蘇拉其實同埋阿張生係打埋同一邊嘅原因嘅，佢擁阿卡蘇拉去幫阿張生，希望打到條也打條路出嚟。 打翼啦，前面機好大，你有兩邊出波、啊。 但係冇辦法， 但係呢、這個 推都推唔到。 呢、這個我又想講翻個啊，就係、是、阿仙奴呢類地波地面滲透中攻勢咧，就係、是、我覺得已經同而家嘅。即係歐洲其他嘅地同樣打同類型嘅足球咧，阿仙奴係真係有少少落伍咗好多㗎啦。 哦，咁、 即係你要相比下，你睇下多蒙特，你睇下巴塞，佢哋打呢啲地面滲透嘅時期，佢哋對於球員與球員之間嘅企位距離咧，係有一個指定限制嘅。 嗯， 你會見佢哋咧，基本上咧。我唔好讲得太复杂啊！你喺个画面上面睇咧，佢有一个基本嘅几何图案嘅，即系大概系三角形啊、菱形啊，甚至乎系、嗯、即系佢哋唔会话差得好远。但系阿仙奴中间咧，我一直都批评佢太捻个天才波， 系、嗯、太过都要自己嚟， 系啊，全部都自己嚟、嗯，太过依赖天才波。 通常都系散手波， 所以你有段时期你见到利物浦猜到咧，阿仙奴系撇埋一边嘅，然之后利物浦系完全系两边斜角位搭俾好多浪波，因为你呢场波其实要赞利物浦一样嘢就系、是、罗渣士可以喺今季将呢队半凑成嘅队伍，尤其是冇咗左闸嗰个安力基之后， 系 开始慢慢吞到佢队波，而呢班球员亦都听话喺好、 嗯、 其实喺好短时间佢哋成长咗好多， 系尤其是基泰尔。 係史基泰爾佢改善翻佢自己好多，靈活咗啦，防今場嘅防守打得超好，入波又超順利，同埋佢第一二球都係一個第一球唔好講啊，你阿仙奴防守死球不嬲都係差噶啦，係咪先？第二球佢嗰個 head 打真係爆靚到爆燈，直頭喺 第難度都好高嘅。 第三個綠馬區度頂入喎，大佬。 係啊，咁但係個波其實第二球波都係其實，如果奧斯爾有啲防守能力就應該好啲嘅。 冇啊，冇。 但 係 奧斯爾冇呢個防守能力，咁就冇計啦。 唔係因為嗰陣時嗱，呢、這個又要講翻啦。阿仙奴咧今季有一個唔係都唔係今季一路都有一個舊病就係好慢熱。係 啊， 係好多時你見到咧，如果你有哋有聽點子冰冰佢哋都有講噶啦。好多時上半場零比零。 哦，你個一場波裏面好慢熱。 係啊，零比零，然之後下半場先開紀錄嘅。咁、基本上呢場利物浦擺明就係針對你呢樣嘢嚟。 哦，利物浦咪啱咯， 打得快，打得快，最緊要快，同埋有幾樣嘢就係佢有三個比波好擅長嘅球員。 哦，呢個真啊！ 一個就係叫做謝拉特啦，前嗰幾場佢已經將佢佈置成一個防守中場啦，即係類似沙比式嘅中場啦，做得好好啊。第二個咧就喺啱啱喺副位嘅就叫做蘇亞雷斯， 蘇亞雷斯 又係俾長傳又係好準噶。第三個你唔好忘記史道力治都唔差嘅， 係啊， 佢呢波。但係史道力治仲有史道力治一樣優勢就係佢係長期。呢、這個球員我覺得仲有得上嘅，佢長期被低估，佢長期嘅質素就係被低估好多好多好多。 仲有一個郭天奴， 係 郭天奴， 因為呢樣嘢佢一樣嘢佢史道力治俾我感覺佢踢出嚟場場都已仲有。仲有，即系我作为一个利迷，我都估唔到佢原来个潜能仲有咁多嘅。 嗱，我咁点解我话即系讲完讲一讲呢场波，点解话即系一定要讲会谂到佢个榜首成个形势去讲嘅就系话睇完即系呢两周啦，几关键嘅就系睇头四队啊，阿仙奴、曼城、车仔、利物浦，你见到几队波系。有兩隊波有少改變嘅，第一隊就係車仔，你見到佢摩連奴肯輕輕去執一執下，知道啲人去點打，其實都係好簡單，就有三個去攻，但係放心俾佢三個去打啦。 我相信佢係有少少咧喺即係我講係巴塞或者南歐式嘅球會有啲，佢可能有一啲訓練嘅指令咧。佢可以好容易傳達俾球員，所以有啲喺後方嘅球員，當佢哋要傳波咧，佢大概知道會傳去邊個位置，嗰堆球員前場會跑去大概嗰個區域。 但係利記咧，我想講利記個更加大嘅轉變就係、是、第一樣嘢，佢做得好好嘅就係、是、將謝拉特嗰個角色好似一個。鬥住嚟成隊波，即係一個三插線位，佢淨係打沙比個角色，同埋做長傳嘅啫，唔需要佢去攻。咁啊，放生咗幾件快馬去做嘅。 同埋基本上嗰兩個中堅做得好啊，加上有李軒達神都係有啲，佢有少少又係好似多蒙特嗰只啦，圍你咯，圍你咯，佢圍佢即係幾個人聯防，其實係比一個人 one on one 係容易好多嘛。已經改善咗季初或者上一季嗰個毛病，就係、是、你去到人哋去到大禁區，你哋完全冇咗嗰種意識 mentality 去防守，俾人哋遠射起腳啦。今次唔係啦，今次喺四十碼外已經做咗一個圍住你先啦。然之後圍咗攞到波之後，大概都知道邊幾個攻擊球員前面，然之後斬一個長傳俾佢哋上，就靠速度咯，靠 Sterling 嘅速度咯。然之後有一樣嘢。亦都俾我發現點解佢會仲留高魯托尼喺度咧？高魯托尼有一犯波就係佢都可以客串做咗謝拉特嗰樣嘢。佢、喺後防其實都有幾腳波係斬得幾到位嘅，即係長傳方面高魯托尼係做到呢樣嘢，反而殺攻我係見唔到佢會有呢啲波咯。所以我唯一可以咁樣講點解仲會留高魯托尼喺呢度嘅原因咯。同埋另外一個要讚就係費林恩。呢、這個我真係上一季我上初初上足球頻道，我非常之睇得好差嘅球員，因為真係踢得好差，但係佢真係非常之進步。 羅加士林， 羅加士調教到咯， 調教到啦，佢嗰啲防守意識係唯一有少少唔好咧，就係話佢仲係防守高波嘅時候，仲係俾個波落地。 爭一件嘅啫，係3-0嗰個啊，係咪啊？ 三比零 ，Sterling，Sterling 唔係好。 好似 Sterling 嘅，又係黑 乜乜嘅，我唔記得。 Sterling 咯 ，Sterling 嚟咯， 係啊，兩球啊，今場阿蘇冇入過波啊， 但係4-0啊，咁4-0係咩？ 係啊，都係佢咯， 都係佢， 係啊，係 Sterling 咯，兩個黑面掹喺前面啊嘛，一個史道利只有 Sterling 啊嘛，咁啊呢場波 Sterling 啊啱使嘅，講真就對面阿仙奴打得咁鬼高， 唔係最主要呢排謝拉特有好多神交咧，即係佢啲 狀態有， 佢呢場傳第一球啊！直头放喺史基泰尔面前， 系啊， 你冇得唔入啊！嗰球真系 啱咁啱，仲要阿仙奴嘅球叉叉，咁啊，结果就啱啱撞正响阿呢个史基泰尔前面。 系啊，你 Sterling 嗰几球都系拜啲师兄所赐。讲真，利物浦其他师兄真系交啲波，其实 Sterling 不嬲 finishing 都唔系好好，但老实讲，佢现啲位靓，同埋交得到俾个靓位 ，Sterling 好多球其实射出嚟系冇压力嘅。 咁呢场波就5-1啦，利物浦就犀利，咁就阿仙奴输一镬杰嘅。 同埋我都有少少意见咯，呢场波我觉得系用杰比烧毁咗个蒙尼尔。 哦，咁啊系 蒙 尼 尔转身慢，同埋佢都系蒙尼尔系偏攻多重于系好过防守，防守真系唔系好得。 其实反而就阿仙奴会唔会系用翻路斯基会好啲咯？ 惊佢速率慢过老人家。 哦，咁样。 第二样嘢其实。 因为如果你再放埋路斯基，就变咗亚迪达路斯基卡苏啦。 假设奥斯尔唔用， 唔得啦，冇可能啦， 冇可能。 因为靠佢俾 killing pass 嘛。 OK， 但系唔知啦吓。咁就阿仙奴呢一场就输到5-1，就云加咧。咁啊，赛后咁就翻去即系机场嗰度咧，就成个就扑低，咁啊就跣低咗。唉，真系唔知一个咩嘅兆头嚟啦。啊，通常扑低嗰啲都嚟紧都冇乜好下场啊。咁啊，嚟紧呢个星期周中就有快车噶，咁就对曼联，两队都系呢轮都认真麻麻地啊。曼联尤其是咁就对阿仙奴，阿仙奴就主场。真系。点搞呢？ 嗱，咁样讲啦，云加嗰场波你好明显见到啊，对利物浦嗰场好少有60分钟一次嘅换三件，成条脊骨换晒。 咁咪要换啦，大佬。唔系，仲唔换？ 我想讲嘅系第一嗰场波睇落去5-1大，即系利物浦大炒，完全唔想气力嘅阿仙奴，成场波发梦去打嘅，即系如果咁样讲，冇乜出过气力打嘅成场波。 系 咁，所以你话体力上咧，绝对冇问题噶，即系阿基就 心理上咧， 心理上嗱， 唔系我觉得两队心理上都 老 实讲多， 两队波心理上都系差唔多，正如 大佬曼联主场对住包尾嘅。都仲要打和， 但老实讲，嗱，即系我唔计其他嘅政治理念啊，即系我纯粹讲场波啊。其实理论上咧，个 position 咧系曼联着数过阿仙奴嘅。 哦， 系，第嗱可以咁样分析下嘅 ，OK。成队波，如果你话阿仙奴，当然啦，个优势系揸翻个主场啦，第一。咁第二嘅系。咁嗰場波其實唔係好想體力去打啦，咁而你話曼聯嘅優勢 ，OK， 喺阿仙奴身上嘅幾件，其實你見到未翻曬嚟嘅，同季初基奧特 係 絕對啊，即係前面係冇你冇基奧特咧，你發覺咧係咩咧就係 供應啊基奧特， 第一冇供應啦，第二嘅係就算後備嘅德國仔啦。 系阿普鲁斯基、 普多斯基，其实都唔系话睇得太，即系未 睇得少啫， 睇得少啫，未话好好嘅。O K， 咁当然老萧亦都系跌得 好 紧 要啊。 咁影响到嘅就话咩？影响埋卡苏纳嘅表现。 系 卡苏纳系唔系见到几场波。 卡苏纳今年就麻麻地噶啦， 因为佢同老萧个重叠唔系，仲未分工分得好。 啱嘅。 咁好啦，呢一扎人唔系，如果跌得好嘅时候，正常你曼联有偷鸡嘅。但系最可惜嘅就系话见到咩就系、从来打阿仙奴，其实一样嘢咧就要有耐性去打嘅啫。但系你见到上一场对富咸咧，你就好惊啦，因为啲波系好急嘅。咁但係你話好處嘅就係、都係嗰句，呢一扎人打阿仙奴呢係慣晒㗎啦，即係而家呢13-4個球員，咁啊所以就即係我覺得有得打下呢場波。 呢場波我都唔識講，兩隊都咁鬼 海軍鬥水兵。 我會覺得係咁啦，嗱，奧斯爾嚟到阿仙奴，佢真係而家好明顯佢真係唔慣啦，唔慣咩呢？喂大佬，我喺皇馬，我俾開啲波去咩人啊？ 宇宙級球員啊，大佬。 咁啊係。 而家你阿仙奴就係冇一個咁嘅球員，喂，我都唔知你哋想點。其實而家奧斯爾嘅情況係同馬達係同病相連。 哦， 老實講，我點比啊？你見而家馬達得個行字嘅啫喎，喺出邊得個走走趯趯，冇人可以比，而啲隊友亦都 馬達都唔知踢喺嗰個場嗰度，究竟佢嘅 position 係咩又唔知。 奥斯尔比佢稍为好一点，就是佢可以攞到波嘅机会会比马达多。 系， 但问题咧，策应到对方 sense 到佢嗰个走位咧，我觉得阿仙奴真系唔多。所以嚟嘅，尤其是哇，大佬，我嚟踢英超比辛苦过踢西班牙咁 Q 多。嗯、大佬，佢今年唔好忘记佢第一次系过唔到圣诞老细。即係冇假放喎，仲要踢快車喎、即係如果你作為我踢慣皇馬喺西班牙又嘻呵下起又有得威，你而家我嚟到英格蘭乜撚都冇，係咪先？仲要我踢快車，咁而家踢到呢度我冇嘢交都好撚正常啊，係咪 咁啊？奧斯爾講真，呢一年比起往時辛苦好多嘅， 係啊， 因為往時皇馬即係對嚟對去都係對幾隊波嘅啫，咁你有啲其他嗰啲都係弱下起都贏得㗎嘛。咁但係其實我建議呢，即係阿仙奴即係上一場輸得咁金呢，即係可以有啲球員可以喐下嘅，就即係換一換啲人。 即係見到奧斯爾我就諗起以前嗰隻馬王 啊， 有料到。 哦，點解呢？ 即係佢唔係冇料到，但 係 有一個缺點就係懶。 哦，咁啊系， 即系奥斯尔。如果你交到摩连奴，讲真睇一样嘢啫。以前咧，皇马奥斯尔同阿仙奴奥斯尔有咩分别咧？而且皇马奥斯尔咧，佢系咧走捻到咧，佢嘅体力用到点捻样咧？就系、你会见到佢踢咗好多时，踢到六七十分钟咧，佢块面系红捻晒嘅， 系 好容易见到噶咋。佢两个颧骨同埋眼袋个位啊，好容易好似饮醉酒咁红捻晒噶。 系， 但系你见到阿仙奴。踢撚完六七十分鐘，依然個樣氣定神閒，不明不喘，咁你就知道呢隻馬係性懶㗎啦。 咁啊慘啊，真係打英超都打到咁啊，真係拗曬頭。啊，呢場波我真係冇乜意見啦。唉，講真。 同埋老實講，曼聯我喺咁嘅 position， 冠軍又冇，頭四都可能會冇㗎啦。加上佢嗰啲球員雲佩斯、朗尼隨時預咗走嘅，我見一場打一場，我冇壓力㗎喎、相反，阿仙奴嗰班球員人工又唔係高，我唯一可以喺個球會度搏就係冠軍，就係操費。而家我係帶緊頭，而家我冇撚咗帶大頭位，相對上我係壓力大過曼聯好撚多喎。 哦，林家好耐冇攞個杯啦。 嗱， 林家自己都有壓力。 講呢場波啦，馬會好少咁樣開噶，亞記主場賠率1.98啊。 哦，主场1.98， 主场点啊？曼联作客3.3和3.3。 俾你听咧，1.98都冇结果。 1.98， 即系同无信加拍冇捻分别。 冇好结果啊！1.98系冇好结果噶。OK，、你我嗱，我仍然坚持咧，我睇好曼联多啲呢场波，就算打作客都好，都系咁讲噶啦。 三点几倍系曼联？ 横了三点几区， 和三点几会赢？ 赢 都系三点几。哇，好捻高水喎！ 我係睇好曼聯多啲㗎呢場波，係啊， 我唔識講呢場波，唉，真係等佢打完呢場波先講啦。咁、其他賽事，曼城啊對辛特蘭，咁就曼城啱啱和完諾域治啫喎，咁啊辛特蘭就呢輪就好翻啲，咁啊大曼城主場就應該殺無赦嘅，正常嚟講嚇。 因為始終再下一個禮拜應該歐聯啊嘛。 係啊， 所以其實曼城係早咗流力嘅，其實我覺得係。 O、okay、 K。我覺得係曼城有啲似利物浦上次對西布羅係有啲輕敵㗎啦。講真，佢覺得認為自己夠贏，點不知？曼城又係好大鑊一樣嘢，如果佢唔做開記錄咧，係一個問題嘅，真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呢場波如果對辛德蘭而家又好轉咗好多， 好轉好多，起碼當莊臣fit好多先啦。 係啊，但係可能如果老實講，辛德蘭可以入到波先咧，就可以刺激下曼城嘅。 哦，咁啊，睇下 真係要插佢兩刀，等佢流下血，佢先識醒啊！呢雷波好撚衰嘅。 咁啊， 我會覺得係大開殺界，曼城呢場。 应该就正常就应该， 我觉得开大 大开杀戒都好紧要，因为 我冇記錯嚟緊就係足總杯啦 ，OK， 咁今週嘅週六 ，OK， 翻嚟跟住就係打巴塞噶啦，曼城 ，OK， 呢場波係試曬所有嘢出到嚟噶啦，即係啲功力啊，所有嘢成係啊。 咁啊，呢場波就呢個新特蘭就因為呢個布朗上一場好快手啊紅牌，呢場波就要停賽， 好事啊。 咁咧就。咁入替嘅，即係呢場波預計就新加盟呢個 Virginia 啊，來自阿根廷嘅中堅咧，就會打正選。上一場即係後備都有入過嚟，表現就普普通通啦。咁就叫做咁就都曼城應該機會大啲嘅。咁啊，講多場添，西布朗對車仔，西布朗就主場，呢場波就今晚嘅，咁就4:00。西布朗換咗教練 Pat Mel 之後咧，就戰績就真係認真麻麻地。咁就似乎呢個領隊仲未適應到英超嘅足球。其實 Pat Mel 響西班牙貝迪斯都係普普通通嘅，即係好坦白講。有一年就搞得幾好咁，但係其他日子都係麻麻地。自從佢嚟到咧，咁就將阿 Shane Long 咧就即係送走去呢個後城。咁啊，令到後城 哇，如虎添翼喎！ 真係如虎添翼，加埋即拉域， 後城就正正爭個快嘅前鋒。 係、咁啊，所以咧，即係換一個安尼接比，又換咗 Shane Long 走咧，咁啊，真係真係麻麻地。咁啊，車仔啲能 fit， 衰質就作客。但系都應該，我覺得贏得嘅對住。 暫時我睇過車路士嘅賽程，嚟緊幾場都冇乜邊隊可以攔到佢嘅。 係應該要贏㗎，大佬、不過睇下西布朗會唔會主場都打巴士啊？如果打大巴士啊，難講嘅。 咁啊係。 係啦，咁就另外咧就紐卡素對熱刺，熱刺啊作客，但係紐卡素呢輪啊都頹得好緊要，尼美依然都要停賽，咁啊熱刺作客都要睇住嘅。咁就另外就利物浦 嗰場要睇到時安排啊， 係啊， 嗰場啦， 係啦，利物浦就作客赴行，因為就頭先阿的哥講啦，嗰個嘅地鐵嘅罷工，咁就究竟，但係我聽最新消息話呢場波似乎就有啲即係可能都會 solve 到個問題，就有機會係會照打嘅，咁就赴行如無意外都就算主場。預計都會繼續擺大巴士，即係好似對曼聯嗰場咁，就殺曬啲人喺後面。咁啊，利物浦呢三個咁快前鋒，但係啲人啊，啲富咸嘅球員就沉住喺後面，就冇位俾佢去嘅。究竟又會唔會再一次偷雞呢？咁啊，真係難心啊！ 咁我要利物浦， 我要利物浦， 我要利物浦啊！即係嗱，先講一講先嘅，即係唔係話踩成，我覺得利物浦。我睇完成場對阿仙奴之後咧，再即個感覺俾我係四隊最改變得最多嘅一隊。呢隊波睇呢扎人健健康康打上去，嗱記住一樣嘢嘅係佢哋係只係一個禮拜打一場冇歐冠線啊，因為翻到嚟個歐冠唔知咩世界嘅四隊波都呢隊波有少少俾我睇到打完阿仙奴嗰、那個。那個冠軍上喺度嚟嘅，即係真係 冠軍上又冇， 我有少睇到啊。 但係兩隊波肯定個情緒嗰、那個嗰、那個 mentality 嘅逆轉咧，一個向好，一個向差，肯定好明顯㗎啦。 嗯，咁就呢場波就睇下點啦。我又覺得富咸要小心，通我估計會擺大巴士嘅。好，咁除咗英超之外咧，其實都有啲西班牙杯嘅。今晚啊，其實有一場馬體對皇家馬德里嘅，咁就第一回合就皇马赢3-0，其实就应该皇马就应该都晋级机会非常大噶啦。咁但系睇下马体会唔会吓、都乘住即系主场都有个交代啦。因为睇赔咧就皇马就让紧波嘅作客都吓，咁呢个要留意。咁另外就巴塞就响听晚嘅即系呢个深夜啦，其实就朝头早嚟嘅，就5:00，咁就皇苏对巴塞咧就系 hit 住两球嘅，咁就究竟作客会唔会即系俾人反击咧？咁 西班牙杯四强第二回合， 四强第二回合嚟嘅，咁啊难讲嘅，巴塞就 好难讲啊， 仲有 巴塞 仲有一场啦，咁啊又唔系西班牙啦，飞去意大利啦，咁啊大家揾拎睇啦，意大利杯决赛 咩？ 呢个 系咪啊？ 唔系决赛， 唔系决赛嚟咩？ 唔系决赛， 未到啊？ 未到，嗱，咁快决 赛，好耐啊！意大利杯决赛，差唔多成季尾先， 因为冇咗早机咯。 唔系有两场嘅，一场就今晚嘅。费林天拿就对乌甸尼斯，另外一场咧又系 拿波里 嘅，就拿波里对罗马，咁咧就呢两场咧起码都唔错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嚟睇睇，咁咧就总之咧呢两晚咧又有英超快车，又有连场嘅正波咧，大家都要留意吓，咁就啲今日啦，哭波桑时间去到呢度咧都差唔多啦。 劈劈痕咁啊，俾三场啦 ，OK。 有 啲信心嘅，真系今 个礼 拜。曼联阿仙奴要曼联，讲真嘅，咁啊第二场， 曼联赢埋添。 曼联赢阿仙奴，第二样嘢嘅系，士笃城对史云斯， 系 呢场波要和波。 好， 跟住踢翻上去上边，修咸顿对后城，修咸顿作客赢。 修咸顿作客赢后城， 赢后城， 哇！ 要修咸顿， 哇！真系大家都要听住啊！咁大家谂谂啦吓。 突然觉得系咁， 即系阿的哥啲心水，呢次三场啊， 三场咋三？ 嗱，你自己谂啦吓。 好啦， 咁啊，京一有冇啲心水啊？今日 啊，如果正路咧，我就应该，唉，点算好咧？我又唔想 啊，话冇都得噶。 我又唔想拣曼联，但系阿仙奴真系有暗涌， 有暗涌啊！拣错。全世界都睇好曼聯嘅喂，啊，真係呢個好過癮喎，呢個。 呢場啊，我揀啊揀翻利物浦啦，係。 利物浦 ，OK， 利物浦啦，係好啦。 好。 咁啊，時間差唔多啦，今個禮拜繼續有師兄報道筆記講翻之前兩場嘅本地波賽事嘅，大家留意一下啦。 好， 咁啊，今個禮拜哭波桑時間差唔多，下個星期咁就禮拜二啊，咁就繼續咧就會同大家見面嘅，拜拜， 拜拜。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